一心念佛，啊，大家有诚信心，进入念佛堂，放下一切妄想，放下一切杂念，啊，一心念佛，功德不可思议。我们再看这一段呢，这是黄念老写的，他是一个科学家，他对这些东西内行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实际上只是一个大千世界，啊，具有十万亿个世界，现代天文学家已初步发现宇宙中世界无量啊。人现在戒指太阳及九大行星称为太阳系，那地球呢是太阳系里头的一员，绕日运行啊。现在知道太阳系不但自转，且以绕银河星云之中心，初步呢假定为黑洞，黑洞者天体之一啊，它是一个天体啊，也是像也是一个星球，啊，运行啊，绕着银河系星云中心运行，约二万万年绕星一周，啊，太阳绕银河系两亿年一周，绕一周啊，两亿年，太阳是银河星云中之一颗恒星，银河星云约有一千亿个恒星，宇宙中啊有无量的星云，星云本身也在运动，这银河也只是宇宙更大天体之一员，如是辗转扩大，不可穷尽呐、啊！是不是叫中国人古人说的“其大无外”？啊，“其大无外”这一句话很值得玩味。当前天文学上只发现，只初步证实，经云世界无量。至于三千大千世界，乃一佛所化之境。啊，一尊佛他教化的范围，啊，诸佛教化这个范围大小啊。也没有一定啊，一个大千世界应该是多数啊。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，确实有一些佛，他教化区是两个大千世界、三个大千世界，乃至于五六个大千世界都有的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诸佛如来在因地法愿不相同啊，跟一切众生借缘不相同， 诸佛如来在大千世界教化众生，通通是应现的。啊，他自己住长吉光啊，长吉光没有形象，无处不在，无事不在。啊，这些道理我们都懂。啊，应现就不是自己做主，都是随众生心因所致量。啊，佛跟一切众生的缘分，众生做主啊，佛菩萨随缘呢，佛菩萨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普贤十愿上说的。啊，佛能恒顺众生，众生要恒顺佛陀，必定得度，必定成佛。啊，佛顺众生，众生不顺佛，这就变成难度了。啊，众生要随顺自己的习气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自己做不了主啊，听从别人的。那佛呢？佛没有自己啊。化身菩萨也没有自己，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那常若我净，这个我怎么讲法？这个我是大我，不是小我。变法界、虚空界就是一个果，所以法身是果，法是万法，一切法就是神，啊，就是我的神，一切法就是我的心，身心都没有相。啊，这个里头三种现象都不可得。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全没有。我在其中，不但有我，常乐我净，这四样都在其中。所以法身不能说它有，不能说它无。啊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能现象。啊，所以现象呢，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起心动念，为什么能现象？是众生有感，他自然就现象。众生没有感，他不现象。有感就现象。啊，众生的感由自己有心去求，由自己无意，不管你有意无意，通通是感。那佛呢，通通都应，有意无意全应呐、啊。 还原观上所讲的畜生无尽，那就是因啊，众生无尽，众生的感无尽，佛菩萨的印也无尽，说明这个道理，说明这个现象。啊，所有一切现象都不可得，但是众生执着以为可以得到，这是错误的。啊，通通不可得。般若经上讲得好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啊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67页第二行啊，第二行。愿闻大义，这是第16愿啊！愿闻大义，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众生，皆成圆觉，以其神通之力，共同计算，皆不能知阿弥陀佛的数量，其国人民数量，及国中人之数量，都无法计算。啊，佛无量寿，往生的人也是无量寿。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数之多，也是无法计算的啊！这是16愿的大意。我们再看第17愿：诸佛称叹愿。这一愿也是。善导大师48愿五大愿之一，这一愿非常重要。如果诸佛不赞叹，弥陀殊胜的功德了，就没有人知道。啊，一定要一切诸佛都来赞叹。都来宣扬啊，让这些能信能愿的众生 到极乐世界去成就。啊，所以这一愿非常重要。我们看经文，我作佛时，设方世界无量刹中，无数诸佛，若不共称叹我名，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，不去正觉。有第十七啊，第十七愿，诸佛称叹愿，称者称扬，叹者赞叹，啊，汉译曰：我作佛时，令我名闻八方上下无数佛国，八方。是四方四维，上下了就十方，啊，全都包括了。诸佛过于弟子种种，叹我功德国土之善，这是弥陀发的大愿，这一愿也实现了啊，愿愿呢都圆满了。所以在娑婆世界，本是释迦牟尼佛极力的赞扬西方净土阿弥陀佛，劝导一切大众啊，发愿往生。啊，释迦如是，应当啊，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啊，也像释迦佛一样，啊，极力宣扬。49年讲经。一切经佛只讲一遍，没有讲第二遍的，唯独无量寿经多次宣讲。啊，那么这是这一愿的成就。汉译经文啊，这诸佛在弟子当中赞叹，说诸天人民软动之类，这一句是讲六道众生啊，闻我名字皆悉踊跃来生我国啊，踊跃是欢喜到极处啊。啊，都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无以类之。经文差不多啊，往昔愿，六八愿中，六八四十八啊，就是48愿当中，此愿至要啊，太重要了。若无此愿的，何闻十方？啊，没有这个愿，十方怎么会知道？怎么会赞叹？我等今知往生教者，偏此愿恩，善思念之。往昔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有缘 能愿遇到净土法门，啊，能遇到啊往生教者，往生教者就是净土法门，就是阿弥陀佛法门，啊，偏此缘根，这一愿的恩德太大了，没有这一愿呢，我们就没有机会听到，善思念智应当要感恩呐。往昔的意思是，若无此愿，则我等身在娑婆秽土，如何能闻彼土之教主与佛刹之名字？啊，彼佛彼土，彼佛是阿弥陀佛，彼土是极乐世界，甚妙功德，清净庄严。若未曾闻呢，又何由发起求生彼土之深愿？啊，如果没有听到，不可能发这个愿。啊，故今日我等能闻净土法门，设有此愿之力了。啊，这是把这个愿呢，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说出来了。啊，故本师世尊于此秽土，我们今天看到经上讲的秽土，感触很深呐。啊，60年前读经看到这个秽土，总以为释迦牟尼佛了。说得太过分了一点，啊，会是染污啊，没有感觉到啊。那个时候没听说环保这个名称，环保是最近大概40多年的时候才听到，在过去没听说过环保啊。染污太严重了，呼吁大家要保护环境了。现在染污到极处了，啊，提环保都不起作用了，挺麻木了。那纵然有人高声在呼唤，我们耳根已经麻木不仁，没有反应，听到没反应了。啊，年轻人根本就不懂得。啊，难得世尊在这个事情3000年前就提出，啊，严重染污，今天我们完全看见了。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及其国土啊，不可思议功德，令我得闻呐！啊，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做这样详细的介绍，啊，介绍的不够详细，根性差一点的众生。就得不到利益啊！详细介绍，那就看有缘了。如果有缘听到，没有一个不发心求生净土。 啊，对往生净土意愿不强，没有别的，了解的不够。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这条能不去吗？不可能啊，这个地方太好了。凡夫成佛多难啊！啊，今天听到这么容易，想想自己有条件去，这他条件太简单啊，只要你相信，只要你愿意去，肯支持名号就行了。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容易。而且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成就是无比的殊胜。啊，佛说这个法难信易信，说的一点都不错。很容易修啊，很容易成就啊，就是难信。啊，多次的宣说，为什么？为的就是要大家真正相信，不是为别的。啊，要真正发愿，嘱咐你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所以下面古赞曰：四十八愿中，此愿之要。法藏求愿名闻十方者，法藏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，他发愿名闻十方，是不是他要达知名度？这人好名好利呀，啊，他是不是好名？不是的，他是用名号摄受十方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方法太简单了，太容易了。啊，等于说是用这个邀请大家到极乐世界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干什么？去上学去的。啊，他老人家天天在上课，在教学，没有中断过啊！你想中断都中断不了啊！西方极乐世界比峨眉山殊胜多了。方老师在峨眉山养病，那个地方没有报纸，没有杂志，什么书也没有，只有佛经啊，他没有事情消遣，只有看佛经啊，啊，这么看上瘾来的，就好例子啊。到极乐世界除了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你什么都听不到啊！你想去看看风景，看看花，看看树，那个花树都说法啊！你想听听流水声音，流水也在说法，六尘全说法啊！除说法之外，六根接不到，接触不到其他的这个 六尘的色相，即见不到。啊，所以呢，你很容易成就啊。啊，成就的快速啊，确实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啊，虽然他呢有四徒三辈九品。啊，一般讲起这个十报庄严土寿命三大神奇迹。啊，在极乐世界成佛，我们也相信无始无明习气在极乐世界特别消得快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个地方全是真法嘛。啊，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通通跟心得相应，没有一念不相应。啊，所以化身菩萨也要到极乐世界去，我相信这就是第一个因素。他为什么要去？他在别的诸佛报土需要三大圣奇业的时间，慢慢让这个习气断掉，到极乐世界一定很快就断掉。啊，那个地方正法熏习的气氛太浓了。啊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这我们能想象得到啊。啊，这发藏的愿望，只为普施十方一切众生往生极乐，就近成佛。他发这个愿是为这个。啊，若无此愿，则生念必生之愿，便同续学，盖文明方能持名也。啊，临终一念生念往生，这个愿不得了。这个愿是四十八愿里的第一愿呢。啊，往生就成佛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万缘放下了，清净心现前，一尘不染。啊，还要搞这个搞那个，心还没死都是信心不足，愿心不坚，都这个。那么心愿培养完全在经教里头，啊，离开经教没有第二个方法能够培养我们的心愿呢。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，49年的教学，啊，30岁开悟，这都给我们做实现的。啊，19岁苦行，啊，19岁离开家庭，我的体会是放下烦恼障。30岁不再参学了。是放下所执障，这个二障放下了，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见性之后就开始教学，49年没间断了。 这个里头的意思太深了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。啊，真正体会得，心就定了。啊，古大德住山，一住十几年、几十年，一辈子不下山。为什么？他心是定的，如如不动啊。他能成就啊。我在求学那个早年，李老师叫我要定下来，我又何想不定下来？没有这个福报，没有缘分呢。定下来在这个地方，那是多大的福报啊！一般人不知道啊。啊，只有定，他才生智慧。只有定，他才能成就。啊，我们没有福报，那就用没有福报的方法。啊，把心定在大乘经教上。啊，身。无有定居。啊，但是心在大乘上。啊，心心都能定下来，就佛宝塔。我们生在乱世啊，这是不得已。我每到一个地方，都想在那里常住，不要再走了。啊，都是环境逼着你非离开不可。啊，八苦里头求不得苦。你没有办法不离开。啊，我没退心，没有改变主意，那是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力量。啊，没出家之前他就告诉我，啊，他说你只要是真心为佛法，求佛道。你的一生佛菩萨给你安排。啊，你什么都不要操心。我相信，相信他老人家的话，他不会欺骗我。啊，所以一切随缘，顺境逆境，全是佛菩萨安排。佛菩萨来考验的啊，顺境不生贪念的啊，逆境不起怨恨啊，在一切境缘当中去修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清净心、平等心，啊，觉心不断向上提升，啊，这个就对了。啊，这是华严五十三参呢，啊，经得起考验。 啊，经历这么多年了，啊，佛菩萨慈悲，我想也会让我定下来了。我们看下面文，又会书解称贪过敏，啊，会书里头这一句的注解，称我名者，此有三义，对，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，祝福称扬，必福得好，必福得好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称扬呢，再加两个字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南无是赞叹的意思。第二呢，祝福自觉称名之人，自觉是赞美。赞美是赞美念佛的人，称名之人，念佛的人啊，念阿弥陀佛的人啊，诸佛都赞叹啊。才知道名号不可思议啊。啊，如比小经，比小经就是阿弥陀经。嗯，诚正护念成名之人。啊，弥陀经是确实如此啊。啊，称赞呢，护念呢，称名之人。你看，诸佛称赞你，诸佛护念你。你修什么样的功德，感得诸佛赞叹，诸佛护念？幸愿持名，就感动一切诸佛的称赞，一切诸佛的护念。这桩事情，念佛的人有几个人真正知道？啊，真正知道了。我相信他跟莲池大师一样了，彻底放下，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了。啊，八万四千行啊，饶于别人行，通通放下了。莲池大师晚年一部阿弥陀经，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他也是一生的弘法利生的。啊，最后归净土了。那么专一，啊，那样的虔诚。第三，祝福以自觉，以自称彼佛名，十方佛每一尊佛也赞叹，也念阿弥陀佛。啊，赞叹阿弥陀佛了，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。接着又解释三世诸佛 一念佛三昧成等正觉。这一句话说明什么呢？念佛成佛，净业三福最后的一条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就是深信因果的一条。信什么因果呢？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这个因果不是别的。别的因果菩萨哪有不懂的道理呢？还用得着提醒吗？唯独这个因果很多菩萨疏忽了啊，所以他们要用很长时间去断烦恼，去消业障，来提升自己啊。如果知道念阿弥陀佛这么容易，烦恼不破自然破了，业障不消自然消了，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？于是我们就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菩萨有多少啊。但是前面我们读过祖师大德给我们说的非常好，阿弥陀佛48遍是度，主要的是度六道苦难众生，不是为这些菩萨发的啊，菩萨往生是附带的啊，那成就更快了啊。六道众生可怜他出不去啊，这是最苦的一个地方啊。跟你讲八苦三苦真叫苦海无边呢啊，佛是怜悯这些众生呢，信其48愿。啊，前面我们读过48愿，首先是为六道苦难众生，皆为菩萨而成。我们接着看，此表祝福称赞之意有三。这个后面是念老的解释。第一，祝福赞叹彼佛圣号，彼佛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。第二呢，祝福赞叹一切称念弥陀名号之人。谁念阿弥陀佛，佛都赞叹。啊，佛都护持。第三，祝福本身也称念弥陀圣号。一，念佛三昧圆成佛果。什么叫念佛三昧？所谓三昧，就是世尊常常讲的智心一处，就是三昧。 啊，心里头只有佛号，除佛号之外什么也没有，这叫念佛三昧啊。从念佛三昧圆成的佛果是什么？我们想想，诸佛为什么念阿弥陀佛？念阿弥陀佛，他的世界就跟极乐世界一样，他所成的佛果就跟阿弥陀佛一样。所以诸佛也念阿弥陀佛，啊，让他自己佛国土一阵格外的庄严，啊，如同极乐世界没有两样。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是信德圆满的流露，圆满的现前。下面一段，这是全经最精华的部分，生念必生。第十八愿呢，啊，根其文明普业，这里面分十个小苦，啊，这是第一行一，第十八愿，生念必生。请看经文，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要，所有善根心心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乃至生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忤逆诽谤正法。这一段经文念老注解的很长啊，在这一部注解里头，这一段注的最长。我们看注解，有第十八生念必生愿的日，净宗古德较量注经，日本净土宗古代这些大德们啊，曾经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来做比较啊，哪一部经最殊胜？啊，佛讲了49年，一切经里头哪个经算第一？啊，于经中呢，华严独真实啊，这大家公认的。一切经里头，这是于经是除无量寿经以外，其他的经，所有一切经。啊，推到第一了，那是华严啊，这是把无量寿经啊摆在旁边啊，其他一切经啊，华严第一了啊，读真实。 若与此经相交呢，则此经为真。啊，这把华严比下去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这个经独特。日本人们下了多少功夫来研究，我相信应该受善导大师的启发。啊，日本人对善导是非常敬仰。啊，我们在日本寺庙里面差不多都看到善导大师的塑像、智者大师的塑像，最多的啊，这在中国寺庙里没有。日本人对于老师比什么都尊重，祖师殿里面祖师的像都塑得很大，哎，佛殿呢，佛的像塑得都很小。殿很大，日本的佛像很小。哎，他的佛龛一重一重，好多佛龛套起来，佛龛里套佛龛，最后里的佛像。啊，佛像不大。啊，不像中国，中国这个大雄宝殿的佛像很伟大，日本没有，小小的。啊，但是祖师的像很大。啊，其实这个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。日本人完全吸收中国文化，本身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啊，所以在日本讲传统文化了，那就全是中国东西。啊，我们中国人敬祖先。对父母更尊敬，为什么？贴得近，越近就越大，越远呢就越小。啊，所以远祖供个小牌位，啊，对父母、祖父母，啊，曾祖父母、高祖父母，再上去就远了。啊，慎终追远呐、啊，明德归厚啊，世道人心，人心的厚道啊，是从这里学来的。啊，仁爱父母，爱祖先，不忍心做不善的事情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怕给母亲带来羞辱，人家说这个家里没有家教，怎么养出这样的小孩？啊，也不骂你，骂你父母。啊，骂你父母疏忽，没把你教好。啊，所以自己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啊，要谨慎小心，不能让父母丢人，不能让祖宗被羞辱。啊，那叫大不孝啊！啊，现在人家那叫真没有面子，真见不得人呐、啊！啊，所以非常慎重。善导说了两句话，说诸佛所以心出世，啊，诸佛如来示现在人间，唯设弥陀本愿海， 他来干什么呢？就是传这个法的，啊，告诉大家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就为这桩事情来。啊，千经万论呢，那都是华业，无量寿经这是华度，就是其他都是陪衬的，这个才是佛主要说的。啊，度脱一切众生的第一法门呢、啊，没人知道啊，也真正是难信之法，所以要多次宣讲。讲别的经，常常带说到，有100多部，将近200部经啊，带说到的，不是专讲的，《华严法华》里面都是带说的。又本经诸大愿呢，与此愿相交，这此愿呢最为真实啊。48愿，哪一愿第一？第18愿第一。啊，这个第一呢，就是生念必生。啊，乃至神念呢，若不生者，不去成就。就这一愿还得了吗？念佛要念多久啊？就十念呢。啊，这个神念是指临终的时候。神念一念都能往生啊！你断气那个时候，那一念是阿弥陀佛，就决定得生。啊，盖表此愿，乃真中之真实也，真实当中的真实。啊，那么具备什么条件？这就说了，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啊，这是语言。你与佛有缘，听到名号，啊，听到名号呢，要至心信要，至心。真诚到基础，我们讲他真心呐、啊，要是欢喜呀、啊，真欢喜真心呐、啊，所有善根心心回向，啊，自己一生当中所做的一切好事。不求好报啊！我财布施不求发财，我法布施不求聪明智慧，我无为布施不求健康长寿，我这些功德只求往生西方净土。这叫至心信要啊！啊，所有善根心心回向啊，就底下这一句愿生我国，愿生净土。你看有心有愿，下面念佛，哎，生念都能往生。啊， 我们看念老注解，这个他非常用心。至心者，至诚至心，至极至心也。我们现在麻烦在此地，问你念佛往生有没有把握？没有把握。原因是什么呢？至诚心生不起来。我跟禅云法师时间虽然不长，我很尊重他，他也老实不说假话。有信徒问他老人家念佛往生有没有把握，他说没有把握。以前在茅棚有人问过，我听说过。以后我在温国华讲经，他也到那边去了，在温国华碰到他。也有信徒问他，他还是说没把握。他说的话是真话，一点都不假。为什么？道理没有参透啊，信心生不起来啊。我这一生没离开经教啊，辅助这一部经的，我过去最得力的华严、法华、楞严，般若，到现在，再加上这些科学家的研究报告，我们都是真的相信了，尤其是。这部注解太难得了，我们要感恩黄念祖老居士，要感恩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做的汇集本呐。汇集是真重要啊，可是五种原译本摆在我们面前念不下去。翻译的最好的康生开的本子。早年我们学无量寿经就学的康生开的本子。无量寿经一疏。李老师在台中讲，我听过这个本子，从头到尾听过。这是五种译本里面文字算是长通。翻得最好的。所以王龙书的汇集本出来之后，在中国学无量寿经多半都用他的本子。连出家人都不例外。所以小慧远的本子无量寿经一疏注解这个本子流通不广啊，比不上王龙书的汇集本啊。 啊，但是王龙书居士他汇集只用了四种唐译的，大宝基金无量寿这一会他没看到。你说以这样的大善知识，他是近似，以他的身份地位，五种书只找到四种，还有一种找不到。你就晓得过去，因为过去都是手写的本子。啊，宋朝时候，那时候刚刚发明印刷，啊，刻在木板上。现在金陵刻金处还用这个老方法在印书，啊，这个现状本，啊，古时候用的不是油墨，是松烟。松瓷烧的那个烟，黑色的那个烟刷在这个木板上啊，这样子吧印出来。啊，现在金陵刻金处有松烟，大概还用的有些燃料混合在一块用。啊，松烟印出来的那个书，手一摸了，手上是黑的。啊，所以那种本子珍贵，啊，不能摸。啊，古人读书用朱砂圈。啊，民国初年有。现在没有了。啊，这些呢跟现在人讲的时候没人懂啊。没见过，没听说过。啊，下面引金光明经文句，啊，所以这个注解是极注，好在这个地方。啊，老居士有真实智慧，以经注经，啊，他后面有没落采取经论83种，采取祖师大德的著书110种，啊，总共用193种。我们讲在古籍注这部经。所以这部经是圆满的法轮，啊，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全有，啊，这才称之为大经呢，啊，哪个法门的统统有。金光明经文句曰：至心者彻道心源，尽心实际，故云至心。哦，这个至心的解释，真叫至心了，就是宗门讲的明心见性，这才叫见性。啊，到了心源了，到了实际了，这叫真诚到基础啊。 彻底，道是到达，即游子道家之道啊。心源是自心的本源，境是穷境啊，实际就是本经中真实之际。那这个至心两个字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在真诚到基础啊，那才叫真相信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。才知道这部经是自信真心当中所流出的。啊，这个功德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怎么来的？没有人设计，也没有人建造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是从阿弥陀佛至诚心里头流出来的。啊，真叫心想事成。想到基础了，除了第一个想，其他的妄想全没有了，叫一心一意，就能够现出境界。啊，阿弥陀佛用了多少时间呢？前面说过，用了五劫的时间，不是短时间的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意念，啊，你想用意念的方法来改变你身体，啊，他告诉我们非常具体的方法，你一心专念。他举例子，比如身上有皮肤病，啊，你不要想病，想病就麻烦了，病会加重，不要想病。想什么？想我没有皮肤病，我这皮肤病没有了，你想这个。啊，要一心专注，是我病没有了。啊，每一天啊要专注专想30分钟，天天不能间断。啊，大概一个月效果就出来了。啊，这个只要持之有恒呢，不难做到的，真可以做实验。啊，我出家之后遇到一个法师，大我5岁，人很聪明，啊，他小时候出家，这个国共战争的时候，他被国民党抓了当兵，啊，他对当兵很不习惯，很想啊出家，但是年岁太轻，啊，没有办法下来，啊，他就装病，他装什么病？那医生检查查不出来啊， 他装心脏病，心脏病不好检查。啊，天天想心脏病，想了一年，真得了心脏病。这样退下来了，退下来真的心脏病，就不能再把这个心脏病取掉，他就没有这个能力。啊，可见得了，这个心里想东西真会想出来呀。啊，然后我们想，你看阿弥陀佛五戒这么长的时间想极乐世界，啊，不是想极乐世界怎么一阵转眼，他就想48愿，48愿成就了，极乐世界出现了。所以你知道极乐世界什么样子，48愿就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是48愿。啊，极乐世界是48愿功德之所成就。啊，这个成就是自然的。啊，确实世尊在经上所说的智心一处无私不办。啊，连极乐世界都能成就，何况其他的小事。啊，那么这个道理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做了证实。我们想恢复身体健康，可以不用任何东西医疗，用念力。念力怎样呢？就想阿弥陀佛就行，把病忘得干干净净，阿弥陀佛没有病，阿弥陀佛健康。天天念阿弥陀佛，天天想往生极乐世界，山西小院那些病人就是这样的恢复健康的。啊，他们得的严重的癌症3个月之后再检查没有了，他没有想病健康，没想身体健康，就想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他还有寿命。啊，所以他自然身体就恢复健康。啊，所以癌症怎么死的？我看10之8九都被吓死的，都是自己想，哎呀，得了这么重的病怎么办，还能不能存活，他就决定不能活。我们今天知道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祝福赞叹，祝福护念，不求啊，自然的。啊，这样好，这么样殊胜的法门，我们怎能不干呢？啊，哪有这个道理呢？啊，至心信要，那就一定啊要学经教。 让我们的智心也要慢慢能够生得起来。但是这一点它有个障碍，这个障碍就是欲望，欲望就是烦恼习气。这是无始界来熏习成就的，它有很大的影响力。我们只有用念佛这个方法，能够突破这个难关，用其他的方法收的效果没有用念佛效果大，因为念佛有阿弥陀佛加持，有十方一切诸佛加持。你说今天我也念佛，为什么佛不加持我？你没有诚意，你那个一念里头是半信半疑，夹杂着许许多多妄想杂念，把你功夫破坏了，不是没有效果啊，是有效果，这你自己一定要晓得啊。心越清净越平等，效果就越显著。这个世间一切，哪些是该想的，哪些是不该想的，不该想的丢掉，该想的也要丢掉。为什么？不丢掉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这个地方干干净净全丢掉，我再也不沾染了，我们才达到一点智性啊。印光大师讲的智性就是沉静的真诚恭敬的，一分沉静得一分离。我们今天对于净土的信仰有几分恭敬心，这个沉静心，智心性要是万分沉静啊，那个人念佛时一念马上就见效。我们看到迎客法师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，那是智心信仰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我一心一意就是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念来了，告诉他你还有十年阳寿，等你临命终时我来接引你。他不要了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去。你看看，你想想，他要现在不去，等于阿弥陀佛给他受记了吧？十年之后佛来接引你，佛说的话不会是妄语。等于他受记了，十年之后必定往生了，他不要了，我现在就去。你看佛慈悲答应的，好，三天之后来接引。三天之后真走了，我们相信这个公案不是走的，不是假的。净土神仙录、往生传里头都有。 啊，底下给我们解释性要。啊，智心是真心。性要，信顺所闻之法，而爱要之，即信心欢喜也。啊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，你对他生欢喜心啊。你对于这个欢喜，其他的就可以放下了。啊，这个欢喜，其他的又放不下，那不行啊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真相没搞清楚。继续在教里头下功夫。啊，一定完全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彻底放下了，真正做到随缘妙用啊。啊，生活、工作、处事待人接物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不再起分别执着了。啊，就欢喜。啊，你们搞什么都好，玩什么都好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搞什么跟我都没妨碍了。啊，我们各走各的路。啊，肯定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经典呢，这一步够了。其他的全放下了。啊，这就学莲池大师。有智者，真也，诚也，实也。这个智字，啊，有真诚，实的意思。啊，心者呢，重也，种也，实也。信者呢，真也，实也，诚也。厌也，满也，中也，哦，这一个字一个字给我们讲啊。要者呢，欲也，怨也，爱也，悦也，欢也，喜也，和也，庆也。啊，这念老给我们解释的，故智心啊，解释真实。诚满之心啊，满是满足啊，圆满呐、啊。啊，愿欲爱悦之心，欢喜庆心之心，以如是心而信之要之。我们对阿弥陀佛。对阿弥，对这个极乐世界的心态，这是第一重要的大事啊！啊，我们用什么心态来对待呀、啊？故谓智心心要啊！念老举的这些例子。说得好啊！啊，我们要记住啊，简单的把净宗介绍给别人，这一段话非常好。 啊，介绍给别人就是介绍给自己。啊，讲给别人听也是讲给自己听。自己得的利益比别人多。啊，下面说善根，所有善根，善根者，身口意三业之善，故不可怕。这善根第一个意思，身业、口业、意义，善的标准就是实善，身不杀、不盗、不邪心，口不妄语、不粘舌、不绮语、不恶口，意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善业之善呢，非常坚固啊，不会动摇啊！啊，这叫善根，能生一切善法。啊，这样善根坚固的人很少啊！啊，所以见异思迁，他还会动摇。又善能生妙果。生于善，故谓之善根。善根能生一切善，啊，称之为根呢。心心者，在心心回向，纯一之心，净念相即之心。啊，这个心是。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心，佛号从心生起来，从口念出来，这耳朵再听进去，再回归到自心。啊，古人念佛用这个方法，他能实心。啊，心里头念，耳里头听，出声不出声都没关系。啊，自己听自己的佛号音声，外面的杂念进不去，叫都是六根净念相继。啊，这个里头有一个诀窍，必须要把外缘放下，对外面事情不关心了，只照顾自己的念头，这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，把它照顾好，因为一分心呢，佛号就不见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杂念取而代之，啊，这个净念就断掉了，就不能想起了。啊，所以必须要把外缘放下，外缘呢，随他去吧。要常常这样想。 我一心一意就是求极乐世界，其他事情对我不相干，好很好，不好也好。啊，对人对事对物欢欢喜喜，啊，就是一句佛号。啊，这个就是李老师过去常讲的愚不可及。啊，谁做到了？向下阿婆做到了，他真放下了。啊，没有一样事情不好，好事告诉他好，点头；不好的事情，他也点头。啊，他对你就笑眯眯，口里都是阿弥陀佛，问什么都是阿弥陀佛，你跟他讲什么也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也不知道他听见没听见，他全是阿弥陀佛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真正念佛人呐。智信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了，阿公阿婆他们做到了，他没有杂念呢，所以往生的时候他欲知是知啊，瑞相稀有啊，而且这样念佛的人和往生多半不会超过三年。我们在往生传，在净土圣贤录啊，跟我们现前周边的人有这种念佛人，我们看到啊，我第一个不是看到，是听到。那刚出家没多久，大概两三年的时候，星云法师见佛光山办了个东方佛教学院啊，请我去教书。啊，有一天晚上月光非常好，夏天啊，那个时候佛光山是荒山，没有建筑，只有一栋佛学院啊，规模也很大就是了。前面有个水塘，准备做一个莲花池啊，还没有动工啊，我们坐在岸边啊，有十几个同学，我们在谈佛法。有个工人走到我们这来，我也让他坐下。佛光山的长工，佛光山的工程一年到头没有间断的啊，许多工人住在那边。这工人听我们在谈佛法，他就将他们邻居老太太往生的故事讲给我们听。啊，那时候老太太往生才一年，才一年前。啊，老太太生前很善良的人，啊，不懂佛法，啊，到处拜就是了，佛也拜，神也拜。啊，见到什么他都拜。啊，三年前娶了个媳妇。啊，媳妇懂得佛法，学过佛的，就劝他婆婆，啊，不要到处拜，专拜阿弥陀佛， 跟他讲阿弥陀佛的好处。啊，婆婆听，接受了。啊，家里面供了西方三圣，有个小佛堂，不出去了，在家里念佛拜佛。啊，3年，往生的这一天，他没说。啊，没说他往生。晚上，只告诉他家人：“你们先吃晚饭。”啊，他要洗澡。啊，你们先吃。啊，他去洗澡。儿子媳妇家人非常孝顺，等他，等了很久，还没出来，就看看，真的，他换了衣服洗澡。啊，叫呢没有声音。啊，最后在小佛堂里看到了，他穿得整整齐齐，穿得海清，手上拿的念珠，啊，面对着佛像，站在那里，叫他不答应，仔细一看，往生了，站着走的。啊，这个事情传出去了。念佛3年，站着往生了。老太太有智慧呀，不告诉家人，告诉家人，大概家里有亲情，哭哭啼啼的闹了，她就走不了了。啊，不说。啊，走得这么自在，这么潇洒。啊，这个工人告诉我，真的一点都不假了，劝我们念佛了，亲眼看见的，他的邻居啊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在高雄那一带人都知道。啊，我有一次中山大学讲演，提到这桩事情，我下台之后，有几个人告诉我，他们晓得。将军像，台南将军像，啊，这不是谣传的，真的事实啊！啊，所以一定要像这个老人一样，啊，待人接物。一片慈悲啊，他一心向往极乐世界，这个世界万缘放得下了啊，人真像弥勒菩萨一样啊，所以身口意三业之善，真正的坚固不可怕。啊，信心、敬念相继之心。那就是念念不离阿弥陀佛，做一个真念佛人啊，决定得生净土，不要想自己有什么烦恼、习气、业障，不要想这些。就想阿弥陀佛，烦恼业障不断，自己断了；不消，自然消了。就这一句佛号， 真实不虚。啊，古来这些祖师大德称这个法门第一法门呐、啊，四十八愿称这一愿第一愿呐、啊。啊，回向回者回转，向者去向，回转自身所修功德，而去向于所期。所期望的为之回向，我们所希望的极乐世界，我们所希望的清净阿弥陀佛，把所有功德了回向给我们所期望的啊，绝不求人间富贵，绝不求名闻利养啊，也不求健康长寿，只求西方极乐世界。这叫回向呢。华严大疏钞，啊，就是华严疏钞。曰：回者。转也，向者去也，转自万恒，去向三处，故名回向。啊，这就是常说的三种回向。三处呢，众生菩提实际。啊，这是一般回向。真正修佛人就是回向这三处，我把我所有修的功德回向给众生，回向给菩提，我什么都不求，菩提是智慧，我只求智慧，除智慧之外其他的我都不求，回向实际啊，实际就是自信。我回向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。啊，今天我们修净宗的，我们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回向阿弥陀佛，我只希望往生。只希望见阿弥陀佛啊，回向众生啊，这样就好啊。又往生论注下句是回向者，回集功德，普施众生。啊，把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。啊，共敬阿弥陀如来，生安乐国啊！啊，给一切众生做善根福德因缘，我到极乐世界。希望他们将来都能幸运持名往生净土。啊，世界愿中回向二字之意。啊，这些愿里面所讲的回向啊。啊，愿生我国，即回向之菩提。愿我一切众生往生极乐国土。啊，菩提是从前射箭箭靶，那个箭靶的红心 叫蝴蝶。啊，现在打靶也是也一样的。啊，你的目标啊，啊，你的中心点呢？啊，就是愿生极乐世界，不辜负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往生呐，啊，劝我们求生净土啊，啊，大乘经教里都劝学。不是我们根性，理论太高了，方法太难了，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又短促，这是真的。那么到极乐世界呢，一切都圆满了，我想学什么样的经教？到极乐世界才完成，现在统统放下。啊，极乐世界上第一个，我有长寿，那么长的寿命，我有的是时间。第二个，好老师，阿弥陀佛，跟十方诸佛如来。啊，要学华严经，到华藏世界去，亲自听毗卢遮那佛来传授，是最好的老师啊！啊，我要想学普门品，我到极乐世界亲自请观世音菩萨来教我，没问题啊。不要在这个地方浪费时间呢，啊，干什么都到极乐世界去再干，现在一点时间都不浪费，我就专心念阿弥陀佛，专学阿弥陀经，啊，我就靠这个决定的生净土。啊，生到净土之后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啊，那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只要你生到极乐世界，烦恼自然就断掉了。啊，不用操这个心了。啊，不断自然断了。所以到那个地方两桩事情，一个学法门，一个成佛道。啊，法门学成功了，佛道就成了。啊，所以四弘誓愿，我也是讲了多年了，我也常劝人，我们只学前头两愿。啊，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所以要回向众生。啊，四弘誓愿，第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；第二愿呢，愿生西方净土。啊，断烦恼，学法门，成佛道，都到极乐世界去完成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处在这个环境的，遇到这个法门的，无比的幸运的。 啊，难信之法，我们居然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真相性的，不再怀疑了。啊，真正发愿，在娑婆世界这一生，最后的一生，下一次来是尘缘再来，菩萨来应化了，不是业报而来啊。我们这个业报生到这个地方结束了，不再搞了。生念者，如《观无量寿经》曰：“具足生念，称南无阿弥陀佛。”啊，这生念。前注曰：“无量寿经前注，丁福宝居士注的。”啊，丁福宝居士注这个《无量寿经》。他采取的本子是彭济清的接教文，啊，也非常难得。啊，接教文容易看，啊，前注曰。十遍称名，就是念十声呐，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念十声呐。往昔曰：今十念前，专念佛名为十念也。此言念者，为称南无阿弥陀佛。今此六字前啊。名一念，这个意思就是，啊，这个名号啊，念一遍，六个字念一遍叫一念，念十遍呢叫十念，啊，以上经论一同，啊，无量寿经跟这个前注。意思都相同，乃至生念者，直称念名号，下至仅得生念，也得往生。这是讲念佛功夫最差的、最下的，最差最下也能往生，何况其上？啊，你每天能念得多的，那更没话说啊。黄念老往生给我们做榜样啊，他病重的时候啊，最后的半年，他告诉我每一天念佛十四万声，他计数的啊，十四万声的。他跟虚云老和尚学禅，禅放下了；跟贡格老人学密，密也放下了。临命终时，专念佛号。啊，给我们做榜样啊！下莲居老居士也是同宗同教，显密圆融，最后往生专念弥陀。啊，到最后一招，通通都走这个法门呐、啊！啊，生念 是讲最下的。那一生当中只修了这，只念了这十圣，临命终时也能往生。啊，所以叫乃至啊，若能多念呢，则多多益善矣啊，越多越好啊。啊，身念还有很多问题，这后面呢，通通要跟我们细说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70页，470页，倒数第六行，倒数第六行。或有疑问，文中啊，经文当中，但云十念啊，只是说十念，说何以经未为称佛名号，而非他中念佛也？啊，这个意思，提出一个疑问，经中讲十念，并没有指这十念是念阿弥陀佛，啊，为什么我们要把十念当作称念阿弥陀佛，而不是念其他的佛？啊，提出这一个问题。答曰：十念中之念，这个念字即指口念佛名之念，就是指的我们口念佛名啊，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实有明证，这不是随便说的，有证据的啊，本经是无量寿经，五种原译本里头的宋译本。啊，宋译本上这个原文有这么一句话：所有众生求生我刹，念无名号，这个无就是阿弥陀佛自称，这就证明啊，念无名号，发至诚心，坚固不退。彼命终时，我令无数比丘现前围绕来迎彼人，今须臾间得生我国。啊，那个这一段经文讲得很清楚，其中念无名号，只能解作念佛弘名。啊，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。 啊，只能做这个解释。所以有般若经曰：“尔时阿弥陀佛于是菩萨也。”啊，对着这些菩萨众说：“欲来生我国者，啊，希望啊能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常念我名，莫有休息，如是得来生我国土。”啊，这个话阿弥陀佛说的。啊，要想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要常念我名，阿弥陀佛名号，莫有休息。黄念祖老居士病重的时候，一天念140,000声佛号。啊，念了半年。啊，弥陀在《般若经》上这几句话，念老做到了。啊，真干了。这才决定往生。又观经言，这三经观无量寿佛经啊，下品下生者，这是讲九品往生。或有众生呢，作不善业，无逆是祸，具住不善。临命终时，遇善之时，未说妙法，教令念佛。啊，是观想念佛。若不能念，啊，观想，如果心粗，境界很微细，你观不出来。啊，今天我们展开16观音。除念佛之外，其他的15观，任何一观我们都做不到。啊，念佛是第16观。啊，只有这一观心，啊，说若不能者，应称名号。如是智心，令身不绝，具足身念。你看，称南无阿弥陀佛，称佛名故，于念念中啊，除81劫生死之罪，命中之后皆得往生。由上面的经义可证，所云身念，只是持名念佛。啊，确确实实没错。啊，我们不必怀疑。本愿里头，这个神念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直接念阿弥陀佛，多好。我们念4个字是跟莲池大师学的。啊，祖师当年在世，有人向他请教怎么念佛。啊，他教人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念6个字。别人问他，你自己怎么念？说我念4个字，阿弥陀佛。要问为什么？他说了，我决定求生净土，没有二念。经上只是智持名号，

船底打个洞，船沉下去了。别人就问他，你这么多的钱财，为什么不多去做一做好事？他说一句话，好事不如无事。啊，多事不如少事，少事不如无事。他整个家财付之于东海，这个东海呀、啊，就为说这一句话，留给后人。这一句话比他那个一船金银财宝还要值钱。人要到无私，至心就现前。那个一句佛号能消81劫生死重罪，你那一船财宝消不了。啊，随愿文里头讲的，句句字字都要留意，不能轻易放过。至心信要，这样的心态念佛才管用。至心真诚到基础啊，一丝毫虚假都没有啊，才叫至心啊。至心信，至心喜欢，那个要是喜欢，是爱好啊，爱好极乐世界，喜欢极乐世界啊，这个世界连身体啊，依报所有的全放下了，不再放在心上了，这叫至心信要啊。啊，这样念佛，令身不绝，功德就具足了。啊，这个功德，念念都能除81劫生死之罪。啊，命中之后，佛来接引。啊，决定往生了。啊，所说的身念，只是持名念佛。啊，决定不怀疑。古著经家于此愿闻呢，亦有异解。啊，自古以来，著经就是讲经的这些大师。啊，古时候不开悟，不敢讲经，不敢著作。啊，怕被因果啊！白丈大师与野狐禅的故事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老狐狸前世就是法师，有人向他请教，错说了一个字。啊，度500世野狐神，他有佛法的根底，讲经的法师。不是普通人了、人家问他一句话，说大修行人 还落不落因果？他回答说：“不落因果。”就这一句话，堕畜生身，500世，凭着他修行的功德，500世修成了人身，遇到百丈禅师。求百丈禅师帮助他解脱，百丈禅师就告诉他：“明天上堂，你把别人问你的那个话了，你来问我。”第二天上堂，他就问百丈大师：“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？”百丈禅师说：“不昧因果，不是不落，不昧因果。”他听了非常欢喜，他第二天就往生了，就走了。不落因果是没有因果啊，不昧因果是因果有，你清清楚楚知道什么因什么果啊，你要去承受啊，这是真的。因果的定律决定不是假的。因果从什么时候开始？跟宇宙缘起同一天开始。佛经上讲的，一念不觉，那就是因；而有无明，那就是果。那个无明就是阿赖耶。阿赖耶从哪来的？一念不觉。一念不觉有没有因？没有因。找这个因是决定找不到。楞严会上，富罗那尊者向释迦牟尼佛请教。无明从哪来的？那就是一念不觉怎么来的？佛举了个例子，让他自己去想去。举言若大度，弥陀人言。他这个迷从哪来的？没有原因。第一个念确实没有原因，第二念就有原因。第一念是因，第二念是果。第一念没有原因，告诉你这个念叫妄念，不是真的。你以为是真的，真的就有实体。他没有，所以无明上面加一个无实，叫无实无明。无实并不是说他没有开始，不是的。时间太久了，久远界了，不晓得是什么时候了，称个无实。这个概念是错误的。无实就是老老实实告诉你没有开始，假的。这个意思可深了。我们明明现在身体在此地， 啊，这个摄影棚在此地。啊，摄影机摆在我面前，还有一些听众围绕，不是实在的。啊，现在科学家知道，全是一种波动的现象。我们常说相思相许相。没有一样是真的。楞严经上说得好啊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这就是诸法实相。啊，《般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事实真相了解了，这就叫成佛。为什么呢？你万缘放下了，这放下是不起心，不动念。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回归自性了。在净土讲，你回归常寂光了，你圆满了。啊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就不再执着了。执着就错了啊！啊，为什么会有执着？对事实真相不了解，了解不透彻。啊，他才放不下。真透彻了解了，没有一个不放下的。诸佛如来放下了，习气都没有了。化身菩萨放下了，还带着有习气。啊，习气不碍事。只对于回归自信，它有障碍。也就是你气如常寂光有障碍，带着习气你没办法证得，无法气如。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常寂光现前。十八图不见了，十八图虽然不见了，有没有呢？有，因为还有很多人习气没断，他在常寂光里头，这些人有感，常寂光里面妙觉如来自然就有应啊，所以诸佛如来的报身应化在十八图啊，妙觉如来硬化在十报图里头不带习气。啊，往生在报图里面人带习气。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啊， 带吸气有多少不同啊？那么古来这些讲经注经的这些大德，对于第十八愿的解释有不一样的讲法啊。有愿，有的人说此是设上品愿，有的人说呢是下品，有说下品非也，又有愿呀，此是上三品，此中生念是以设法起生念，非是称名生念啊。对生念也有不同的解释。那么一设法起生念呢，这是弥勒菩萨啊所云一设法起生念，指弥勒所问生念啊，弥勒发问经里头讲的。所谓啊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啊，这个事情只有到极乐世界才真正搞清楚。没有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听到佛所说的啊，他有他的悟处，他有他的说法，通通都有道理。啊，不能说他错，也不能说他全对。依照他们所说的方法去修行，都能往生。啊，这就没有障碍了。啊，只要具足信愿持名。啊，无论哪一种讲法，他们所说不同，只是品位也高下。所以无碍于心愿持名，无碍于往生净土。实际上只要往生了，大概极乐世界没有品位。那么品位之说怎么来的呢？恒顺众生，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导我们，看经不要着文字相，听经不要着言说相，这里头有大道理啊。叫我们立一切相即一切法了，不但你听啊，你入境界，随文入观，我们为什么观不了？我们有意见，就是有分别有执着。如何才能真正入观？没有意见，完全用知心啊，听懂有悟处，听不懂不理会，随他去。啊，再听第二遍，再听第三遍。古人说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听上一千遍，全明白了。 无处啊，不能想啊，一想落在第六意识，错了啊，一执着落在摩那识，其实是烦恼障的根源，六识是所知障的根源。啊，不分别不执着。佛一生说法，这两句话说多少次啊？无数次啊，多重要啊，常常挂在口边呢。为什么还要分别执着？啊，弥勒发问经上面有菩萨问的十念，具足如是念，如是只是第一下面所问的这个十念，即得往生安阳国土。安阳国土就是极乐世界，啊，凡有十念，何等为十？是哪十念？业者，与一切众生常生慈心。于一切众生不毁其心，若毁其心，终不往生。这是第一念，这个重要啊！于一切众生呢，要生慈悲心呢，啊，不毁其心。啊，这个行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念佛，就修持个持名念佛的法门。啊，或者是修学其他的法门。为什么？一切法门都是佛说的。我们要是回谤他，那是谤佛、谤法、谤僧。毁谤三宝的过失是在阿鼻地狱。啊，真正念佛的人一定要知道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我们遇到不同的法门，要像善财童子那样的心态，恭敬、听闻、老实念佛。啊，恭敬是佛说的，啊，菩萨修持的。依照这个法门成佛的，正果的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我们可以听闻，啊，听闻什么？长智慧。人家问的时候，我懂，不是不懂。啊，我还是老实念佛。为什么？我不是那个法门的根基。我学那个法门有困难，这一生当中不能证果啊！我还是老实念佛。善财五十三参就是这个心态。 永恒不变。啊，五十三参是代表一切法门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浓缩成五十三门，啊，代表一切法门。啊，善财童子修什么？你看他第一个是哪个法门？中国人讲的先入为主。啊，印度也是这样的，先入为主。他真接受了。啊，第一个善知识，吉祥云比丘。他所修的是波州三昧，波州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啊，是念佛法门当中最精进的法门。这个法门，一期是九十天。啊，九十天当中不能睡觉，不能坐住，啊，只许可站住走着，啊，拜佛这个许可，不能坐下来，不能躺下来，啊，真精进呢。啊，我也看到过有修这种法门的，但是不入法。啊，他一个人关在官房里头，没人知道啊。他九十天真不睡觉吗？他睡觉没人看到，啊，我们怎么观察？不像，啊，那么听他的言谈也不像。为什么他心不清净？妄念很多啊，想到杂碎琐碎事情很多，这不像念佛的。自性信要这四个字他没有啊。真修不容易啊，哪里去找啊？真正打个佛七都不容易啊。李老师当年在世告诉我，他在台中曾经自己领导就是主持打过两次精进佛七，以后再不敢了。啊，人不精进没关系啊，鬼神瞧不起你，笑话你，搞假的，不是搞真的。你要搞真的，他着急了。啊，他要来扰乱了。啊，搞假的不会的，搞真的他来扰乱。 啊，扰乱什么？叫你着魔。啊，李老师那两次精进佛起，精进佛起参加的人不超过十个人。啊，超过十个人呢，主持和尚照顾不了。一个人的精神呢，能照顾十个人就不错了，超过十个人照顾不了。里面有一个赵某，这个事情头痛啊。人家进来大佛起，很正常的一个人，七天念佛之后就变成神经病，要送到神经病院，怎么对得起人？怎么跟他家里交代？啊，老师用心来调解，大概都用半年以上的时间帮他恢复正常。以后就不敢了。啊，两个出问题的人我都认识。啊，老师还真有本事帮他调解。啊，他有修持的功夫。老师学过禅，学过密，而且是很好的中医。啊，我们绝不敢干去干这个事情啊，普通佛起无所谓。啊，所以精进佛起、禅起都容易着魔。啊，如果有弥勒菩萨真的说的十个条件，大概就没问题了。啊，修行要有福报的人。没有福报的人修行就会找惹麻烦了，一定要修福啊，要有福慧的基础啊。啊，这种精进福气是加薪啊，在短时间当中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了啊，属于加薪啊。那你福德不够的话不行，不但提不起来，还惹麻烦。啊，与一切众生常生慈悲心非常重要。他修的法门不能够毁谤他。无论修哪一种法门，学善财童子赞叹。绝不回报。为什么？个人根性不一样。啊，纵然我们知道净宗对他来说他一定会成就，但是他现在不具信心。啊，那怎样劝化他呢？我们自己好好修行。几年之后让他来看，让他自己比较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我们修行比他功夫得力，我们的心情比他愉快，我们比他放下更多，我们这个忧虑牵挂的少了。啊，他要从这些方面细心来观察，就会比较。啊，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修行人到了晚年七八十岁以后

啊，来生要到三途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人天都算是正法，啊，五乘佛法。第二，二者，与一切众生生起悲心，除残害意，这个里头特别重视的生，生起悲心呐、啊，有慈悲心呐、啊，决定没有啊。害众生的意思，不能有这个念头。对于所有众生，要慈悲，要爱护。啊，这些小动物对我们自己有伤害无所谓，我们决定不能害它。啊，蚊虫蚂蚁，我们住在农村，自己种一点菜，菜园里有一些这些小虫来吃菜的，啊，我们只要有慈悲心看待，慢慢感动它，它自然就没有。啊，这个离经有句诗，在古净山上开辟了一片菜园，规模很大。这很多年，是十年前的事情。啊，我去看的时候是第六年，他告诉我。他守住这一条街，不杀害众生。啊，第一年他的菜园，他没有用农药，没有用化肥。啊，所种的菜被这些小虫吃掉95%，留下一点点，95%都被吃掉。坚持不杀，不用农药，不用化肥。啊，他第二年呢不错，小虫吃掉2/3，留1/3，不少了。啊，到第三年呢，差不多就留一半。一年比一年多一点，我去的时候第六年，他也没有跟小虫沟通，啊，居然呢，小虫给他留了95%，非常欢喜。六年呢，六年慈心供养。啊，欢喜供养，没有一点恶意，感动了。啊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他来吃，我们都欢喜。啊，时间久了，他也明了了，他吃也给我们留一些。啊，小鸟吃水果，啊，我们也是指定几棵树，没有指定的，它不会去吃。啊，我们在澳洲做到了。啊，菜园里面我们指定一个区，啊，这个区是专门供养小虫。 啊，我们也很认真去种。那小虫专门到小区里头吃。啊，这“身其背心”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第三呢，发护法心，不惜生命，于一切法不生诽谤，这个比什么重要？啊，决定不造谤法的罪，世间法跟佛法。世间法，法律，纵然这个法律不善，有对人民有不利的地方，也不能诽谤。为什么？我们要对尊重立法的人，啊，不要去批评，不要去诽谤。这个法与人民不方便，过几年一定会修改。啊，佛弟子在这些地方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纵然这个法对我们很不利，我们也不回报。啊，这个地方不能弘法，佛法跟这个地区没有缘分，别的地方有缘分到那边去，哪里有缘哪个地方先去，将来这个地方缘成熟了再来。啊，决定不要勉强，永远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，写在十愿里头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得很清楚，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成佛。那菩萨要成佛，一定要修普贤行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，彻实彻宗，就是修普贤十愿。你看我们这个经第二品，得尊普贤，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人不修普贤行。所以未末生居士把普贤行运行最后的这一卷，啊，第四十卷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啊，这一卷抽出来，附在净土三经的后面，称为净土四经，很有道理啊。啊，诸位将来看到有净土四经，你就晓得那一卷是魏默生、魏远，啊，也是做汇集本的那个人，啊，是他提出来的。啊，到民国初年，印光大师又将《楞严经》里头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一章 附在四经后面，称为净土五经。啊，五经是这么来的。啊，还有没有需要再有附的呢？没有必要了，圆满了。啊，普贤品、行愿品附进去，是净土经里头的意思。啊，无量寿经得尊普贤。大势至菩萨圆通章，最终要提供念佛指导的方法，度摄六根，精念相继。啊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到来必定见佛。忆佛念佛是因，见佛是果。净业三佛里头，身心因果，不是指别的因果，就是指这个因果。啊，所以要发护法心，发护法心决定不能谤法。啊，与邪法什么态度呢？佛教给我们莫病。不说话，不赞叹就行了，不要回报，啊，不批评，不表意见，十大愿望里头讲得清楚啊，啊，一切善法，一切正法要赞叹，啊，宗教里头正教啊，没有叫人行不善业啊，叫人来生得人生，来生升天道，这都是好事，都可以赞叹的啊，所以决定没有毁谤的啊，没有批评的我们把这个意思的引申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尽量学着不批评人，不毁谤人，啊，要学厚道，要学有不忍人之心，啊，一定要知道，正法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衰微了，衰微到基础，啊，今天人相信邪法，不相信正法。你要提出正法来，他的疑问很多很多，你要很有耐心呢，给他解答。啊，我在台中一次看到李老师，我非常受感动。啊，李老师70多岁，老人了。啊，有几个年轻的学生 从台北到台中来看他老人家。啊，一谈话问问题3个多小时。我们在旁边坐的都不忍心。老师若无其事，慈悲到极处。啊，一样一样详细给他解说。啊，他们走了之后，老师告诉我们，啊，这些年轻人在现在讲高等知识分子，他们之间正了会影响社会。那我们才明白了。啊，老师在台湾，台湾南方北方慕名的人很多，啊，每一天访问络绎不绝，啊，跟李老师见面约时间一定是一个星期之前约会，你当天去的时候你决定找不到他，他的时间都排定了，啊，日中一时，生活非常简单，啊，老师身体很瘦，不是胖，胖个子，瘦瘦的，但是体力精力非常好，啊，我跟他的时期是70岁到80岁，10年，啊，带着同学爬山，他走在前面，啊，我跟他说我也瘦，瘦好啊，爬山很轻啊，身体不重啊，所以我们爬到最前面，老师只有我赶得上他，其他的人都远远落后，我们在山上站了半天，他不再上来。啊，体力好，嗯，老而不衰啊，啊，每一天那么大的工作量，为众生，没有为自己，啊，为众生是在积功累德了，啊，为自己要搞名闻利养，那就造业了，那不一样啊！啊，真正修积功德，一生只有一个念头，求生净土，三宝加持啊！啊，第四，四者，于忍辱中生决定性。这个决定是什么呢？忍到底呀，受不了的时候喊得要受啊，不能放弃呀。能忍到底，显示出心平气和，这个忍辱功德就显现了。啊，心里头没有贪嗔痴慢，清净平等，生智慧不生烦恼。忍辱是三昧的前方便，不能忍怎么得三昧？啊，三昧简单的说就是智心一处。我们今天修忍辱波罗蜜，一举一得 算是不错，最好是一举多得。我们把心就置在阿弥陀佛上。再不能忍的事情，或者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事就没有了。就能化解了，忍辱就圆满了。样样放得下。忍辱才能成就。真正做到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。连寿命都不求。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？学佛学了这么多年，别的东西没得到，诸法实相啊，看破了一些。真正明白了佛在经上常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包括自己的身体，身体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从哪来？从念头生的，念是心理，物质是假的，念头也是假的，清净心中，一念不生起这一念呢，叫无始无明，也叫根本无明。所以佛教给我们不起心不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，真心现前，真心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统统是虚妄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这个道理深呐，很难懂啊。世尊讲这些道理，讲了22年了。22年般若，有多少人开悟了？肯定不是全体。释迦如来当年法会当中，真正开悟，我想应该有10分之1。那就相当不得了了。于念佛法门当中得到开悟。念佛法门开悟是什么呢？真相性的，一点怀疑都没有了，下定决心真相去了，这就开悟。 而今而后，杂心闲话了，统统放下了。啊，一句弥陀啊，念念相继啊，决定往生的，这是净宗里头大彻大悟决定的生啊，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的，在这个世间就像再来人一样，啊，再来人到极乐世界再回来的，回来干什么？回来帮助众生，帮助众生觉悟啊！自己一点都不迷惑，啊，自己要真正做出极乐世界人的样子，就能够戒引很多有缘众生，要做给他看。忍辱当中生决定心，第五呢，身心清净，不染利养，啊，什么叫清净心？利养就是染污，啊，还有明文利养，你不清净的，远离明文利养，清净心就能现前。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做出示范，他全部的财产就是三衣一钵啊，这是当时的印度热带地区啊，三衣一钵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每一天要去徒步，所以僧团栖息之处所不能离开都市太远，太远其实不方便啊，一般呢都是三里路啊，其实方便呢啊，雨季就接下安居。印度每年都有雨季三个月，这三个月不出门， 有这些在家弟子，每一天把吃的东西送来，这是应该接受的。啊，那么今天的社会过分的重视礼养，对于礼养啊坚固的支柱，贪而无厌的啊，不能够忽视。于是福报就享尽了，福报享尽了，阿赖耶里头还有不善的习气种子，遇到缘他会起现行的，那个现行就是灾难。那灾难怎么来的？不是无缘无故啊，有原因的。啊，真正修行，这句话就非常重要。啊，身心清净是菩提心的核心。菩提心的体是真诚，自受用就是这一句。经论都这个说法。观经里面讲菩提心，体是至诚心，自受用是身心，他受用回向发愿心。啊，起心论里面讲，菩提心的心体直心。啊，自受用呢也是身心。他受用是大悲心。啊，经论合起来看，意思就更清楚了。啊，真诚就是直心，直心就是真诚，直是没有委屈，就真诚的意思。啊，身心都相同，这身心就是此地不然立养啊。啊，身心，古来祖师大德，很多人说好善好德，这个心是身心。那么清净不染礼养是善德之上者啊，最殊胜的。第六，发一切种智心，日日常念呢，无有非妄。一切种智是自信真舍智慧，无量寿经三种真实，真舍之际，真舍智慧就指的这个， 后头真舍之力，三个真实是一桩事情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，一个得到了，三个全都得到了。真实之际是自信的本体，真实智慧是自信的德相，真实之力是自信的德用。什么人能用这三种真实？大乘经教里面我们看到的化身菩萨，他们用上了啊！啊，化身菩萨在禅宗里面讲是明心见性的，在教下是大开圆解，在净土中理业心不乱。心里面发出来的全是智慧，一切种智如来所证得的，阿罗汉证得的是一切智，菩萨证得的是道种智，一切种智如来证得，化身菩萨真的啊，日日常念。那么我们如何念这一切种子呢？给诸位说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切种子，你们想想对不对？阿弥陀佛是不是真实之己？是不是真实智慧？是不是真实利益？统统去做了啊！往生论上讲三种庄严，如一法句，念老在这个注解里头，我看引用至少有十次，可能十次以上。他这么喜欢引用这一句话，可见这一句话重要啊。这个注解看完了，别的都忘掉，不记得这三句，重复十几次，肯定记得。啊，赞叹西方极乐世界，三种庄严，佛国土庄严，佛庄严，菩萨庄严。啊，三种庄严。入一法句，一法句者清净句，清净句者真实智慧，无为法身。这句话的引用至少十几遍了，我们没去记它了，变数多了，印象深了。啊，最后呢，归结到呢，就是这个佛号，阿弥陀佛的名号。 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真实智慧，就是无为法身，这如一法句，这就是一法句。不可思议啊！日日常念，无有废妄。这一切种子经，这就是无量寿经啊！现在我们可以确实将它指出来，就是这个汇集本啊，中文无量寿经九种版本里头最好的本子的善本呢，在这个时代出现，大灾难来临之前夕出现，真正是救苦救难呐！从这部经典上，我们肯定了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又加上啊，近代这么多的科学家，他们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，念力，尤其集体的念力，能量之大了，无法顾及。啊，现在在这个世界，学习的人呢，慢慢的多了，因为它传播的很快，传播的面很广，就是用网络来传播。啊，知道这个方法，人不管他怎样不善，没有不爱惜自己生命。那么现在这个世界，几乎让我们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受到威胁。所以身心没有安全感呢。啊，吃的东西不干净，全是染污。喝的水不干净。啊，呼吸的空气不干净。啊，穿的衣服全是化学。对身体带来的都是不好的东西。啊，衣食住行呢，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呢？真正有识之士都在呼吁，叫我们回到原始，过从前农耕的那种生活。啊，今天就是农耕都有问题，为什么？土地被染污了，水资源被染污了，你种植东西 土不干净，有土。